愁的，羞愧难言。扫平啊，为护我山，我一马当心。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。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